人社部部长尹蔚宁近日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政策，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制定政策将会结合实际情况，适时推出延时退休政策。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2016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了54.45万人，各类留学回国的人员的总数在43.25万人。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的人数总数也达到了44万人，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根据近日的一项研究发现，止咳药水成瘾的患者在脑功能和脑结构方面存在异常，海洛因和止咳药水会改变人的大脑，而这些脑区功能和结构的异常与成瘾的时间、冲动特质和临床表现有很大的相关性。 深深

因为大部分的创业都是如此，但是他依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贝佐斯当时在纽约的一家金融公司，同事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老板也很有智慧，于是他就把想开一家网上卖书的公司告诉了他的老板。在认真听完之后，他的老板说，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对那些目前还没有谋到一份好工作的人来说，这个主意会更好。这样一个逻辑对于贝佐斯而言颇有道理，而老板的一番话也在贝佐斯决定创立亚马逊的时候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指引。贝佐斯说，他认为自己不会为尝试过后的失败而感到遗憾，倒是有所决定但完全没有付诸行动会一直煎熬着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那条并不安全的道路去追随他的内心，而他也为那个决定感到骄傲。其实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在老去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追忆某一个往昔时刻，只有你一个人在静静地对内心诉说着你人生的故事，其中最为充实和最有意义的那段讲述一定是被决定所填满的，因为到了最后也是选择塑造了人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可爱，外面